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一起厮守。小时没有分开过，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是我自己想的太多，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被我。感觉你属于我，感觉你的眼眸，第一次就决定 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有光良呢一首叫做《第一次》，来自马来西亚嘅光良，佢个名都系佢嘅名嚟嘅，咁啊不过就冇用埋个姓摆出嚟啊，只系用光良。佢本身系姓黄，三画黄嘅黄，十岁咧就开始去学钢琴，咁咧但系咧就系、是，佢一路咧就以为系左脚踩呢个踏板先啱，直至到十五岁嘅时候咧，换咗钢琴老师咧，先至发现自己咧系即系用错咗。咁后嚟咧就系喺中二嘅时候开始创作，担任教堂华语歌咏用教练啦。咁就一路系学习下咁样样。咁而喺嚟到喺香港都有出现过啦。有其实啲歌声咧都来自边度都冇乜所谓，嗰啲歌咧都可以喺任何嘅地方咧都播放。嗰阵时令人大家对佢都熟悉嘅咧，包括有任贤齐啊咁，同埋嗰个突然间唔记得咗叫咩名，咁亦都系唱得好好嘅吓。一班人系喺一段时间咧合作好多嘅歌曲。 时间是5:14，今天天气方面就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0度，晚间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渐转吹东北风，指望明天天气转凉，是比较清凉一点，还有一两阵雨的。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早上仍然清凉。室外温是17度，相对湿度85%，叶得闲，树上的小诗。 旧地又仍然复见树上自仍然如旧，往日情在何处？原地又求忘掉你，你像油纸不羁，无奈你的印象太特殊。由情蜜意，又比春季那阵雨能见。 叶得闲的树上的小诗，咁啊头先讲话光良咧，佢一路即系话 到十五岁嘅时候先知道，知道自己咧就系用错咗脚去踩嗰个踏板啦。咁其实咧就可能你会话，诶、哎，咁之前嗰个老师唔会话俾佢听嘅。咁原来其实咧，因为咧佢当时学钢琴嘅时候就同个妹妹一齐上，两个拍住一齐坐嘅。咁啊，一是但一个用右脚，一个用左脚咁样啩。咁样就系坐埋同一张凳去学嘅。后来呢就是亦都因为呢是话光良嗰隻脚呢唔够长即是右脚。咁所以个老师就话哎不如用左脚啦咁样。所以一路都是用左脚去踩住。但是直至到15岁嘅时候换咗钢琴老师呢先知道原来是即是用错咗嘅。其实咁样都唔可以㗎喎。点解个老师会咁样㗎呢咁又或者因为是两个人一起学。不如果两个人一起学嘅时候都应该有啲情况下就等佢哋都用翻正確嗰個方法去做先啱，係嘛？咁不過呢啲可能都好多年前，或者係有啲老師覺得咁樣都冇乜問題啦。詳細情況咧就冇講到，可能有啲細節咧我哋唔知道。剛剛係葉德嫻嘅《樹上的小事》，任賢齊《對面的女孩走過來》。 對面的女孩看過來。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寂寞男孩的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嗨嗨，我左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爱真奇怪啦啦。来啦啦来啦来啦哦嘿哦，来啦啦来啦啦来啦啦来啦啦来啦啦来啦啦啦哦。 哎，算了，回家吧。 系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系任贤齐。你唔睇人又点知人睇你呢，系咪呢隻歌仲有头先我醒唔起个名字，叫做阿牛啊，系啦。阿牛同光良同任贤齐亦都有合作过嘅浪花一朵朵。啦啦啦啦啦啦啦。对面嘅女孩系咪少女情怀，呢首歌可能你都冇听过，景代音啊，以前做电视嘅佢嘅首歌。 缠着我迷若未谁猜破，像块冰似电火，情没法捉摸。别 着我，年华已白如花朵，又似诗又似歌，谁亦要认识我。 景代音以前都是做电视的，拍电视剧，咁啊离开了一段时间，可能有些人未必认识他，不过他好像又在近期一年零之前啊，又复出过拍电视剧。原因是个男主角咧，佢都几中意，亦都有好多人咧吓，即系好多 fans 嘅就系、是、姜涛啊。而家好多时喺任何嘅地方，你经过都好，或者你打开电视机或者手机咧，都经常见到佢。真的都隻手可熱，是很受歡迎啊！姜濤啦，有唱歌啦，咁亦都有拍電視劇，同埋好多個廣告都見到佢啊！景代音嘅以前嘅作品《少女情懷》。就大概三分鐘到到清晨五點半啊！而家温度17度。爆脆味， 由衷欢声起亲美妙，心里轻飘， 今天开心笑， 愿夜都仿似一起笑，泛满快乐照，奇花涌出千美百艳，陪着痴人痴 早起身咧，刷牙洗面之后咧，我就最中意饮一杯维他命 C 水，之后食翻粒维他命。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咧，我就会进行30分钟嘅运动，例如系游水或者系跑步咁样嘅。然后翻到屋企食少少早餐，就进行我当日嘅工作啦。喺呢度祝大家都清晨爽利。大家好，我系方力申。 精神爽利，钱佩卿 系啦，起身洗个面，刷牙，食早餐之后就做少少运动，一路听住精神爽利节目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美国当局确认德州犹太教堂挟持人质嘅枪手系一名英国国民。美国总统拜登指是恐怖主义行为。对事发生在当局时间周末，经过10个钟头后，所有人质先后安全获释。特种部队攻入教堂，44岁枪手死亡。联邦调查局表示没有迹象显示涉及其他人，但亦没有说明动机。教堂内周末的活动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串流直播。直播期間，有網民聽到相信是這名英國國民的聲音，要求美國釋放被扣押的巴基斯坦女神經學家阿菲亞西迪基。 Meta 表示已經移除相關視頻。美國指稱西迪基試圖襲擊駐阿富汗美軍，法庭在2010年判處他監禁。秘鲁当局表示，有两名女子在北部的沙滩被异常海浪淹浸死亡。当局应急部门指事故发生在南巴耶克。秘鲁政府当地周末关闭中部及北部22个太平洋港口，认为异常海浪与汤加附近的火山活动有关。南太平洋岛国汤加附近的海底火山早前爆发，触发太平洋出现海啸波，10600公里外的秘鲁南部海岸地区出现水浸，部分居民需要救援。北京市委书记、冬奥组委主任蔡奇视频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蔡奇表示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在全球快速传播，希望国际奥委会继续帮助引导各利益相关方清醒认识疫情风险，严格落实防疫手册各项规定，共同确保闭环内外防疫安全。巴克表示，国际奥委会将带头落实防疫措施，引导敦促各方来华人员严守防疫手册规定，与北京冬奥组委密切合作，共同讲好北京冬奥故事。马里前总统海塔在首都巴马科去世，终年76岁。海塔家人向外界发布消息，但没有公布死因。海塔于2013年至2020年担任马里总统。2020年8月，马里发生军人政变，海塔和一批政府官员被扣押。海塔随后辞去一切职务，解散马里国会和政府。由于健康原因，他曾多次前往阿联酋迪拜接受治疗。海塔出生于1945年，曾担任过马里外交部长、总理和国会主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0度，晚间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吹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气清凉及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是乐见见得到咧，其实在打针方面咧，系譬如你讲紧接种伏必泰的疫苗接种中心咧。在九龍塘、九龍灣、都陸續是會、加碼去開翻呢啲嘅接種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種工作嘅單位都是大家齊心協力去幫香港市民去渡過呢個難關，因為其實好耐都未見到咧，係會市民係好踴躍去希望去 book 到時間時段去打針嘅，係趁呢個機會將嗰個接種率。同埋覆蓋嗰個羣組啊，最緊要就係、係可以幫我哋做到嗰個免疫嗰個屏障，免疫個屏障係可以幫我哋保護到每一個人都希望唔需要因為染疫而死亡或者係變成一個重症。由你做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平板电脑有，畅通嘅网络有，耳机有，全部都准备好晒啦！我终于可以， 终于可以打机啊嘛！都叫你唔好成日打机，睇多啲书咯。 咩啊？咪就系睇书咯！我系准备好器材，想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语文字约会阅读平台，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文章，而且仲有五台主持同埋图书馆大使嘅声音演绎，有得睇又有得听，你唔好阻住我就真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时间咧五点三十七分半啊，啱啱醒啦，系嘛？起身啊，准备要翻工，准备要开始一日嘅工作啦。今日咧就系一月十七号，农历系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咁啊，而家呢排嘅热潮咧就系打针啊，电台都成日播好多呢啲嘅宣传，大家要留意啦，就多加保护自己。其实打针就好似我哋以前由细到大，我哋都系打到好惯噶啦吓。出世 B B 又打，跟住到你喺小学阶段啊，或者初中阶段咧，亦都跟住嗰张针纸咧要打针，毫无意义，亦都唔会谂嘅。哦，知道几时打针就 OK 啦。跟住到咁上下嘅时候，啊病感冒啊或者发烧嘅时候，想唔想打针？快啲系退烧啊！哦好，咁又打啦。如果你觉得唔想打针咧，就会食一啲退烧药啊咁。咁然之后咧，到有时候流感又打针啊，又有啲咩嘢系可能喺政府嗰张嘅打针卡里边冇嘅咧，发觉系都系需要添加、啊。咁因为嗰个价钱都好贵嘅时候咧，所以咧就系、是、私下咧都会去私家医生嗰处咧就系、是、补针啦吓，都有做好多嘢，其实都系保护自己。去到而家呢一个咧就系、是、呢两年大家都听惯打针打针要接种疫苗咁样，其实咧都系保护自己嘅一个做法嚟嘅。咁多个专家去讲嘅时候，虽然有啲就话，唉打针都冇用嘅，咪又系有事。其实以前流感都系嘅， 打咗針又唔代表你唔發燒唔病，都有嘅。有可能你唔打嘅時候咧，嗰個病咧仲會係嚴重啲添。打咗嘅時候咧，對某程度上幫你做咗少少嘅，即係擋住咗，有少少縫牆咁擋住。咁我諗而家呢個疫苗都係噶啦，都係講到最緊要係啦，打埋第三針啊咁。大人要打咧，就係我覺得係毫無意義嘅。室外气温是17度，今天最高20度。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 很爱很爱你，刘若英。毫无意义，好多时我哋话啊，赞成去边度食饭啊，想食啲乜嘢啊，冇咩意见，毫无意义啊，即系冇乜反对啦，都赞成咁嘅意思。打针嘅时候咧，其实都系爱护自己嘅表现嘅一种，系保护自己嘅一种，都应该毫无意义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清凉，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20度啊。晚间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吹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气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艳阳下。有若灵犀与暗地两相通，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空中往返，心电做连理处，以那春风。就爱他，只怕骤然失去。夕阳下，百丈情丝暗地两低弄，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间往返。花也在含笑，怎寸意之中？寒雨暴至，秋风竟吹散春梦。无语轻烟，天我迷蒙。问何日方？云雾散，始终不再现，失去影踪。骤来，今朝已骤然失去。是场梦，泪若泉涌，再没法牵动。空叹息，心仿似天边一孤鸟，影孤寂家。悲世事常变幻，转眼一空。 一啲电影嘅主题曲咧，好多时就因为委托电影而度身订造。好有一種劇情啊，或者如果你睇埋套戲嘅時候咧，去聽只歌咧就非常配合。自此之後，當聽嗰只歌嘅時候咧，電影嘅畫面咧就會出現啊！我嘅感覺就係咁。這是愛就來自胡月的故事，咁當年就係周潤發同埋鐘楚紅合作嘅。一聽呢只歌，一定會諗起當時呢一套嘅電影。而泰迪羅賓，我哋嘅播音界前輩咧，喺唱歌方面其實嗰種嘅。嗰種情緒啊，咬字嘅清楚，同埋係嗰個嘅技巧，亦都將大家係帶翻入去佢嘅歌曲裏邊。這是愛， 有关爱的歌曲咧，真系无数啊！呢首系另一首嘅爱歌曲《汪明荃》。 爱你一世一生，永远都不分你共我。 电视剧《京华春梦》里面有很多的歌曲，有好几首，主题曲就是《京华春梦》，而头先嗰首咧就是其中一首插曲，可能你都较为少听，《爱你一生不够多》。 相针锋相对，魔高道不畏惧，魔与道互争斗不肯退，各有所惧。魔与道欲将彼方击退，心魔代表罪，魔与道欲将彼方粉碎，绝对粉碎。世事有如潮流，一刻涨一刻退，将不可挡，退一切皆先与枉费心机，与未曾记世间里，不计生与死。循环而轮，变化总有期，一切皆先与枉费心机，与未曾记世间里，不计生与死。 循环论变化总有期，一切皆自以往费心机，如未曾记世间里，不计生与死。循环论变化总有期，一切皆自以往费心机，如未曾记世间里，不计生与死。 魔语道亦都系泰迪罗宾，好多时候啲嘅歌曲或者电影嘅题材咧，都系讲啲魔啊吓，点样走火入魔啊？本来一个即系正道嘅人，点解会入咗呢个魔界啊？等等，其实有啲时候就系我哋睇翻做人一样，漫漫长路行咁多路嘅时候，你遇到好多个人，识唔同嘅朋友，识到啲好嘅，你就向咗好嗰边；识咗唔好嘅，你就行咗啲歪路啊等等。有啲时候或者系一时间嘅迷茫，唔知点样，不知就里。就入咗呢个唔好嗰条路，所谓叫魔道啊！但魔之中，有时电影嘅描写都有好嘅，人都有见到有系正与邪嘅时候，邪又觉得佢好喎、啊。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忍解。人生的彩笔，赞赏悲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任分派， 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贱卖， 今天死结应难解， 努力轻见 尽情破坏，彼此也在 世界腐败，犯法那需命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 难为正邪地。 胜我没法战埋， 今天死结应难解， 努力轻见 尽情破坏， 彼此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需命。 通常在电影的角色里面，你又见到正邪之分，但正的当中有邪，邪的当中又有正，有时都很难去定它好与坏。叶振棠、麦志成，难为正邪定分界。接近六点钟了，今天星期一，我们一会间会有叶君耀会介绍一幅名画，现在十七度。 冇公布死因。海塔于2013年至2020年担任马利总统。2020年8月，马利发生军人政变，海塔同一批政府官员被扣押。

早晨，早晨，六点后啦，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今日系一月十七号啊，咁诶，农历咧就系十二月十五日，今日正正十五个月光都几圆啊。而家咧，我望出去咧，或者都会睇到都唔定，天都仲未光晒啊。咁啊，六点两个字啦。今日天气方面咧，就有一股东北季候风咧，会喺未来一两日咧持续影响广东，该区天气清凉，有几阵雨。受一股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沿岸风势颇大，预料高空扰动会在星期五和周末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0度，晚间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吹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气清凉，同埋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早上仍然清凉。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5%。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的朝早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是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眨下眼仲有半个月左就过农历年了。过年呢就是家里的爸爸妈妈呢就会是操心一点。操心的意思又要布置这样又买那样。在你来讲就不需要啦。 办年货那些我们家里都不兴这些东西的。 是不是、那你兴什么呢？ 我自己就会可能买一些衫，但现在都很少了，因为发觉是好多衫咧都着唔晒，咁咧其實你哋見到出邊好多鋪頭去推去賣啫，咁我個人發覺我冇咁嘅需要嘅， 即夠就得啦嚇。 係啊，反而可能後生嗰時就買太多衫，抌得太多，同埋你記唔記得我之前講過話，我買一件抌十件噶嘛，咁我保持住呢個習慣咧，我發覺少咗好多衫啦。 但係有一樣嘢你會唔會買咧？啲人咧好中意咧過年咧就內衣褲要買紅色嘅。你会唔会跟噶？ 阿千，你咁讲就令我谂起咧，几年前啊，咁我就去买内衣裤，咁啱就喺农历新年之前，咁我发现咧，原来咧红色嗰啲系俾人卖晒嘅男装底裤，咁咧之后咧我就培养咗一个习惯咧，农历年之前咧就睇下啲百货公司啊、商铺咧，睇下佢哋红色嗰条拉咧会卖晒，咁我发觉都系卖晒嘅，咁我亦都希望嚟紧呢年嘅农历新年咧，嗰啲百货公司啊、卖内衣裤嘅铺头咧，男女装都好，唔单止红色嗰啲，其他颜色都有人买，咁就证明个消费意欲啊，个市面系好咗嘅。我好希望咁嘅情况出现。 可能其实买嘢咧系开心嘅，即系你嗰一刹那个感觉咧，个气氛啊，人人买嘅时候，主都买下啦，开心钱咁样。 系啊，甚至乎自己唔需要都好想买，同埋咧，即系喺个气氛笼罩下咧，就算戴住口罩咧，我哋笑起上嚟咧，都会开怀啲，开心啲嘅。 系，好啦，咁今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咧吓？ 一幅举世闻名嘅风景画嗱。佢嘅价值咧，在于充满矛盾啊！主题同埋技巧方面咧，含蓄而大胆，传统又革新，平凡但又充满深度嘅。 哇！ 嗱，迎接农历新年咧，尤其咧疫症肆虐嘅时代啊，呢幅英国嘅国宝咧，我揾到一啲正面信息，最啱用嚟鼓励香港人人心噶啦。 好啊，嗱，丁。你以前介绍过西方画作啊，咁记得好似都系去年八月份嘅事啊。咁嗰次咧就关于香港艺术馆嘅巴黎庞比道中心藏品展，都隔咗咁耐咯，仲要系喺呢个农历新年之前介绍呢一幅画。一定有你嘅原因啊，系咪咧？ 当然有啦。嗱，除咗普天同庆同屋企人朋友食下饭咧，迎接新一年啦，我认为咧艺术咧都有佢嘅功能嘅，引导我哋点样回望过去，展望将来。嗱，利是咧我就派唔到俾听众啦，但系咧可以介绍一幅咧极具意义嘅风景画，大家可能啱用嘅。嗱，呢个画家嘅背景咧就系咁嘅。 英国画家 Turner 生于1775年。他是19世纪其中一位最重要的风景画家， 时常被称之为光的画家，因为他能够以非凡手法表达颜色和气氛。他画油画、水彩画和制作版画。在伦敦出世，15岁水彩画已经展览在皇家艺术研究院，21岁在那里展出油画，24岁正式成为那里的学生，再过10年被挑选为皇家艺术研究院创校以来最年轻的导师，兼且是第二个最年轻的全职研究员。他到处游历，创作大量画作，超过半世纪的创作生涯，风格不断改变。年轻的时候准确地描述景物，中年承继古典画风，直至到晚年着重表达情感，以抽象方式探索颜色和光线。 今次要同大家介绍呢幅画呢，係 Turner 69岁嗰陣时画嘅。咁个人风格呢已经成熟㗎啦，但係唔代表守旧喎，反而题材大胆啊，仲以抽象嘅不足呢回应过去同当时时代嘅变化。就好似我哋而家咁啦，面对全球疫症， Turner 呢幅画究竟有咩启发呢？呢幅画呢就叫做雨蒸汽和速度。咁如果听众面前有部电脑啊，或者有部智能手机喺手咧，可以立即上网搜查相片嘅。只要输入第一个英文字雨 rain r a i n， 第二个字蒸汽 steam s t e a m， 第三个字速度 speed s p e e d， 再加上埋呢个画家嘅名 Turner。Turner， 好容易找到的啫。嗱，揾到咧就可以同我哋一起咧同步欣赏呢幅画啦。但揾唔到咧都唔紧要嘅。嗱，我 send 咗张相咧俾阿钱，佢会尝试形容一下。 嗯，你次次都好考我喎。好啦，咁样样嘅。嗱，呢幅画咧就白蒙蒙咁样嘅，所有景物咧都好似有层白色嘅膜笼罩住。上半部分咧就描述嘅天。天空蓝色的部分又不是很多，因为有很多白云遮住。幅画的下半部分左面望下去，我看到一条河，有只船仔，远处就有类似大潭水塘那些石桥。至于这幅画的右面，就看到一条深色的石桥，上面就有一架黑色的火车迎面来紧。描述呢一幕，我相信画家 Turner 应该就企喺呢一条深色火车桥同一水平啊。 嗱 ，Turner 企喺边，用咩角度，点样描述呢个情景呢，足以令呢一幅画咧喺过去嘅177年咧，不单止成为英国国宝啊，仲系西洋风景画经典。 嗯， 今日咧世界各地嘅人慕名而嚟啦，有香港人啊，甚至搭十几个钟头飞机咧，你去睇呢幅画嘅。 嗰个系你系嘛？ 系啦，咁其实咧呢幅画咧喺1844年展出咧，当时好多评论家咧都觉得佢系咧难登大雅之堂嘅。 嗯， 因为呢幅画实在太过激啦。 激？点解咧吓？我睇唔出呢幅画有边一个位系激嘅、啊。究竟有啲咩咁争议性咧？吓， 19世纪上半叶啊，传统嘅风景油画咧，多数描述大自然景色嘅，不论系皇宫啊、教堂啊、几层高住宅，所有人类建筑咧唔可以做主题，除非嗰个建筑物咧系古罗马废墟，又或者系荒废咗嘅城堡，呢啲先有所谓嘅古典美啊。 Turner 呢幅画我都见到有一座暗示古典美嘅建筑物，就是左下角嘅远处，好似大潭水塘嗰类嘅石桥啊吓。 嗱，呢个就系 Turner 其中一个反叛之处啦。前人所追求嘅古典建筑，佢偏偏咧将佢画到好细，仲鬼咁远。 咁即系话咧，呢幅画嘅亮点唔系古典建筑，石桥咧只系大配角。 做大配角唔止石桥啊，仲有石桥附近有几笔咧打洞画嘅笔触。我现场睇过啊，嗱，控埋去睇，我发现咧呢几笔咧画模啊所留低嘅颜料咧好薄同埋好幼细，即系咧 Turner 画呢几笔嗰阵时咧好快嘅，一嘢咁刮落去。 画得咁快，唔通佢赶时间收工？讲笑啫吓，啊，应该唔会啦。呢几笔白色的颜料其实是描述什么的呢？ 人、 穿着白色长袍的人， 难道这些就是1840年代英国的 fashion？ 绝对不是，而是当时很多风景画里面的人物都会穿着一些古希腊古罗马长袍，那些白色长袍叫做 toga。 为什么人要穿着这些 toga 呢？ 古典衣着和古典建筑互相呼应的，目的是要透过风景画营造一个理想世界，即是复制古希腊古罗马世界。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1840年代的英国和欧洲，很多画家艺术评论家都崇尚古典美，认为以前的东西就是漂亮。而 Turner 身处的年代画风景画主题最好围绕一些古典建筑和穿古希腊古罗马的白色长袍人物，这样画一幅画攞功名都容易一 点。所以 Danny 之前说 Turner 这幅画太过激，意思其实就是当时强调的古典景物人物通通被缩细成为大配角。那这幅画的主角又是哪个呢？ 当然是象征工业革命现代科技的火车啦。火车留一阵间先讲，我们还有一点要留意的，就是这幅画的上半部分， 即是说满布白云很少蓝色的天空那里，是吗？ 当时来讲这样画个天不够标准的，白云应该是一嚿嚿，线条要够清晰的，白云是不应该一大片，没什么层次感，这样也不应该遮住整个广阔蓝天的。 Turner 描述白云朦朦胧胧的风格就是整幅画的风格了。 是哦，我看到那些白云几乎和那架火车喷出来的蒸汽融为一体，根本就分不到哪些是白云哪些是蒸汽。 对于1840年代倾慕古典崇尚大自然描述要准确的艺坛， Turner 这幅朦朦胧胧风景画主题还要是当时顶尖科技侵蚀大自然的火车，它是非常反叛的。 那这个火车有什么这么特别呢？ 相对清晰和唯一黑色，这幅画大部分的景物由石桥至河流小船，穿着白袍那几个人满布白云的天空全部都白雪雪朦朦胧胧的，唯独是火车和那条火车桥分别是黑色和深啡色，成为这幅画的焦点主角。 是啊，我第一刻收到你给我的相片，骤眼望下去这幅画焦点很自然地就落在这个火车那里。 这幅画在1844年完成，咁啱又是英国火车铁路发展关键的一年。 哇，原来这一年的铁路有典故的。 当时英国首相 Robert Peel 卑利， 哦，唔通系我哋香港中环嗰条街啤梨街，即系我哋细个咧惯咗叫啤梨街，正确应该系啤梨街。 就系佢啦，嗱呢条街咧就系因为佢而命名嘅。 哦， 首相卑利咧喺1844年咧，连同一样系保守党党员、对外贸易局主席 Gladstone 咧，就通过呢个铁路条例法案啊。一来为工人争取跨城工作的廉价火车费，二来立例火车公司必须在三等车卡安装硬顶。 不过那时三等车卡是没有车顶的吗？ 没有的，所以这幅画里面那款没有顶的车卡即将被取缔，而当时的乘客要挡太阳挡风挡雨唯有戴帽。画里面的乘客戴着的帽就是当时流行全英国的 top hat 高帽了，比高帽大家戴了。所以这幅画 Turner 是要记录历史， 即是话咧，好似旧区重建，市民咧都会走去影翻几张相留念咁样啦啊！ 差唔多意思啦，但系画家 Turner 咧点会只系记录历史啊？佢仲要表达一个强烈信息，回应当时刚刚冒起嘅工业革命。 系咩信息咧？喺呢幅画嘅树，佢点样回应咧？ 透过深色的颜料加上较为清楚的线条，这架火车和入面的乘客冲破白蒙蒙的环境，朝向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前路。古典石桥不再重要，古希腊古罗马穿白色长袍人物 Who cares 更重要是现在和将来。 而再細心啲睇呢幅畫咧，你會發現火車橋上面啊，喺正架火車嘅前面咧，有隻兔仔嘅。嗱，阿錢，嗱，我 send 咗呢張兔仔嘅放大圖咧，俾你睇啊！ 哇，其實嗰幾筆咧，真係需要少少想像力咧，先可以睇到啊！我再小心啲睇咧，我見到呢隻兔仔嘅背脊嘅毛咧，係深啡色嘅。靠近脚的位置呢就是浅啡色的。前脚的脚掌上面的毛呢还是白色的。它一路在跑紧，好像是被架火车追住的。情况好像几危急的，是不 是？危不危急呢，在乎大家怎么看了。过往177年里面呢，艺术评论家呢大致上呢有两个讲法的。第一，这兔仔呢象征大自然。大自然将会被现代科技，尤其火车咧所摧毁嘅。第二，只兔仔咧同样象征大自然，不过人类任何发明，当然包括火车啦，点样都敌唔过大自然嘅。大自然永远跑得快过你人类。 火车同兔仔嘅关系好似好复杂咁。我觉得咧，欣赏创作品咧，自己咧都要有少少创作先得。 讲到呢度呢，我联想到今日嘅世界啊，疫情呢就笼罩住我哋啦，呢头发明咗疫苗呢，下一刻就话变种啦。 係啊，疫苗根本呢就追唔到病毒嘅变种，咁点算好啦吓？ Turner 呢幅画呢可以暗示呢两个睇法嘅。第一就係人会征服大自然。第二嘅就话大自然咧永远战胜人类嘅。嗱，总之咧，小心防疫之余咧，我哋仍然要积极面对挑战，热爱生命。 系要有正面嘅思维啊！嗱，咁如果听众朋友佢话啊，我都想睇下呢幅画，咁啊 ，Danny 有咩建议咧？ 最好上网啦，嗱，输入呢幅画嘅英文名 Rain, Steam and Speed， 加上画家个名 Turner， 见到咧 National Gallery。国家美术馆的官方网站呢，咁就啱㗎啦。你可以放大幅画嚟睇啦，睇下嗰隻兔仔呀、 啊。 又有导赏团 video， 有专家解释呢幅画嘅亮点，有咩睇同埋点样睇呀、啊。右下角揿个掣，仲有英文字幕。学睇艺术品之余呢，顺便学埋英文，一举两得。 係喎，几时都有学习嘅机会係咪？嗱，咁今次阿 Danny 介绍嘅呢幅英国风景画，咁今次有咩歌可以分享呢？ 去年八月我应邀出席一场音乐会，完场之前呢，由港大李嘉诚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呢指挥啊，率领港大、理工同埋科大嘅学生呢演奏一曲，节奏明快，气势高昂啊，就好似 Turner 幅风景画，世界进行大变革，即使呢被浓雾乌云笼罩住呢，人类呢都要保持强劲嘅斗心，面对各种危机。 嗯，非常好。 作曲家艾尔加《威风凛凛进行曲》，希望大家喜欢。 唔该晒 Dan 啊，拜拜， 拜拜。 听到呢一度差不多啦，接近六点半嘅时候啦。咁啊，听日翻嚟咧，星期二啦，我哋有崔少向博士啦。嗱，咁啊，早几个星期就讲过有关心脏嘅问题。咁听日开始咧，我哋又讲翻我哋之前所讲噶啦，就系呢个寒热嘅分别啊，一路讲紧寒热嘅分别，仲有好多细分嘅。咁啊，详细情况想知道自己系点系为之寒底，点为之热底咧？听日咧，大家听就知啦。现时温度17度，今日最高20度。多谢你收听，听日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美国当局确认德州犹太教堂挟持人质的枪手是一名英国国民。英国外相卓惠斯指是恐怖及反犹太主义行为。卓惠斯在社交网络 Twitter 贴文，他表示同美国一同捍卫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打击散播仇恨。报道指出，英国警方已经确认枪手身份，枪手亲属在社交网络 Facebook 贴文，声称枪手有精神问题。对事发生在德州时间周末，经过10个钟头后，全部4名人质先后安全获释。特种部队攻入教堂，44岁枪手死亡。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没有迹象显示涉及其他人，但亦没有说明动机。教堂内周末的活动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串流直播， Meta 表示已经移除相关视频。南太平洋岛国汤加附近的海底火山爆发，触发太平洋出现海啸波。由于通讯中断，暂时无法全面评估首都努库阿洛法损毁。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透露，努库阿洛法被厚厚的火山层覆盖，但总体情况平静稳定。尘雾导致污染，极需要洁净食水。星期一大气情况许可，预料新西兰和澳洲将会派遣侦察机飞越汤加上空评估。估计汤加80,000人不同程度受山火爆发及海啸影响。中国外交部表示，愿应要求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北京市委书记、冬奥组委主席蔡奇视频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蔡奇表示，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在全球快速传播，希望国际奥委会继续帮助引导各利益相关方清醒认识疫情风险，严格落实防疫手册各项规定，共同确保闭环内外防疫安全。巴克表示，国际奥委会将带头落实防疫措施，引导敦促各方来华人员严守防疫手册规定，同北京冬奥组委密切合作，共同讲好北京冬奥故事。马里前总统凯塔在首都巴马科去世，终年76岁。凯塔家人向外界发布消息，但没有公布死因。凯塔于2013年至2020年担任马里总统。2020年8月，马里发生军人政变，凯塔同一批政府官员被扣押。凯塔随后辞去一切职务，解散马里国会同政府。由于健康原因，他曾多次前往阿联酋迪拜接受治疗。凯塔出生于1945年，曾经担任过马里外交部长、总理和国会主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0度，晚间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吹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气清凉及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温度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7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面对新一轮的疫情和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有人建议政府在即将公布的新一年度财政预算案继续派发消费券，有人赞成，亦都有人反对。我们问过市民、中小企和学者，稍后听听他们的意见。 在新一轮的社交距离措施之下，